好，翻嚟第二节、哦。咁第二节咧，我哋讲下啲军器购买嘅消息，系嘛？ 系。 咁我咧首先咧就讲下美国啦。F-35咧，嗱，大家你预咗咧，嗱，集集都会听到啲消息噶啦。因为冇办法，呢个系本世纪最伟大嘅发明啊，我觉得。咁咧 F-35咧，就今次咧讲翻个主角就是、美国嗰边咧，军方咧五角大厦嗰边话，咁佢哋咧抌钱啊。咁大家知啦，因为今年咧个财政比较松动啊嘛， 系多成千亿， 哇，真系又要谂下点使系嘛？ 美金喎、 啊，嗱，佢哋要派钱噶嘛， 系， 咁派钱咧，咁啊，梗系唔系派俾你同我啦，系咪？又咪派俾美国公民啦？就系、是、派俾啲咩公司咧？咁大家都估到噶啦，最大嗰个一定系 Lockheed Martin 啦。 Lockheed Martin， 好啦，今次点咧？就原来咧，佢哋讲嗱，路透社讲嘅吓，唔系我讲，就话咧最新嘅战机咧 F-35咧。基本上嚟紧咧就会食一笔钱，就叫做$160亿美金。 系 佢咧就会咧全面将 F-35咧升级。 系 咁，大家估到噶啦，升级升乜嘢咧？因为咧 F-35最大问题咧，其实都唔系啲硬件，当然都有啦。 系 其实最大问题系个软件啊。 系 个软件大问题原因咧，系因为其实咧你要统合咁多样嘢咧，你个 software 咧一定系写到傻嘅。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写 software 嘅经验啦。 系 如果你有，你知道。software 咧，其实咧最惨就系你有九成嘢啱咧，但系嗰2-3% 就系正式嚟噶啦。 系， 嗰啲 bug 咧就争少少嘅啫，就够正式嚟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咧 ，Lockheed Martin 都系呢个问题。咁咧，所以咧就你要佢一个 software 可以搞掂 A、B、C 三个 grade 咧，系好难嘅。咁所以咧，而家个问题咧就系佢要用108亿美金。头先我哋讲咗160亿，就有108亿美金，就走咗去咧，专系处即系七成度啦。 系， 就系攞嚟搞 software。个 software 咧，如果大家有印象，我讲过系咪三 I 啊？ 系 嚟紧要去到3 F 嘛？咁大家计啦吓 ，F G H I 噶嘛？ 系 咁咧，仲要有啲位要去，咁所以咧就54亿美金剩翻啲钱咧，攞嚟做 pass 啦。 系 或者即系可能你引擎啊、个辘啊、螺丝都要钱啦，系咪？ 系 螺丝都讲可能讲紧系$100,000或者几十万美金一嚿螺丝噶，随时 系 因为个强度好强。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呢、這个 F-35咧，佢哋有个 project office 嘅。咁嗰个人咧喺个海军中将就话咧，基本上你都 keep 住系要升级噶啦， 系 因为令到个 survivability 好啲。好啦，而家个问题就嚟啦。咁咧美国咧就话大概咧有几多架咧？有270架 F-35现成嘅， 系 嚟紧咧会俾多91架出嚟。 如果 咁你计咯，俾多91、300零架啦，系嘛？咁如果你要全面升级咧，即系价钱再贵啲。我哋同 Alex 倾过。如果佢嚟紧旧嗰啲咧就唔搞噶啦， 系 咁点算咧？ 卖俾人啦， 卖俾人系嘛？ 卖俾人 可能平平地益人啦， 系咯，叫人哋搞咪得咯。 不如俾加拿大啦，加拿大成日都话贵啊嘛，不如我平平地卖俾你啊。 F-35，跟住你俾钱可以搞掂， 跟住俾咗钱你之后，你话咦啲嘢唔 work 嘅，俾钱啦，咁啊人哋帮你埋单咯，系咪？ 系啊。 咁所以咧，其实咧老实嗱，你美国咧好多嘢咧，你想搵钱啊，好多门路嘅。即系唔一定系卖兵器俾你噶嘛，卖完俾你之后仲可以继续维修噶。 先用兵器，先钱先犀利噶嘛，维护 维系啊，维护费系嘛，即系、就是、大陆就维稳费， 维稳费 佢就维护费， 维护 维稳费就要俾嘅，维护费就可以收嘅， 系 即系大家都系维持，即系争好远。好啦，咁咧另外咧就我哋讲到咧就呢个日本啦，日本咧就近排咧有新船落，咁所以咧日本咧讲船咧就唔够大陆夸张啊。大陆真系好恐怖，大陆咧，我哋之前咪有单新闻讲咧，其实佢4-5年嘅时间咧，佢净系落水嗰啲吨位咧，已经超过咗日本英国海军， 系 唔系唔好意思，超过咗法国海军， 系 已经追得上英国海军嘅全部吨位啦嘛， 即系超英 新嗰啲啊，佢就超法 超英， 亦都赶到英， 系 但系美就未到嘅， 未未到， 美国就有排都未到嘅。因为美国讲紧成300几架舰艇嘛， 哦， 其实你要追都有一段时间。但系有啲人咁讲，中国去到2050年咧，就会成为全球最伟大嘅海军。 哦， 佢嘅舰只当时就会超越咗美国。 哦， 但系问题系 美国都会， 美国会加啦。我哋上次咪讲过美国会加到50艘啊？ 系啊。 咁当然啲人就话美国有冇钱啊？嗱，同一个问题问翻大陆，你系咪仲有钱继续烧先？ 系。 咁啲人就话大陆会唔会经济崩溃呢？咁呢啲可能唔系我同 Alex 话到嘅嘢啦， 系啊， 但我哋又要谂，而家好劲啫，即系花无百日红啦嘛。 迟啲唔知啊。 咁你究竟如果爆一剂两剂，系咪仲可以咁犀利咧？嗱，不过讲翻呢个啦，嗱，日本咧虽然咧就即系佢个舰艇咧，就呢一个咧系大概5000吨级嘅啫。 系 呢个咧叫咩？呢个系我哋叫做秋月级。秋月级咧其实是一个护卫舰嚟嘅。嗱，如果大家知咧，海军咧就首先有巡洋舰啦。 系 嗱，其实咧巡洋舰咧其实全世界都唔多噶啦。例如你美国就叫提康德洛加啦， 系， 所以超过100发嘅呢个导弹啦，成。好啦，咁如果你系喺俄罗斯有个彼得大帝号嗰啲咧， 系， 好啦，如果中国咧最新个就叫055啦， 系 咁，你哋中日中美俄三个都有，其他国家就冇噶啦。咁其他国家啲叫驱逐舰就系一万吨以下嘅。咁当然咧，南韩嗰个世宗大和号就比较特别啲啦，即系挨住一万吨嗰个就，佢都系驱逐舰嚟嘅。咁咧呢啲驱逐舰咧之下咧就轮到呢个护卫舰。好啦，讲到护卫舰咧。日本咧就秋月级啦，叫做依家呢架新嘢咧，呢度咧朝日号咧，其实一号嚟嘅， 系 佢仲有另外一架叫不知火， 哦、 即系如果大家打拳王咩叫不知火舞系咪啊？ 系 靓女嚟噶嘛？咁啲不知火号，咁咧依家呢两个五千几吨咧，其实咧佢个配备咧，佢系炸一个秋月级嘅，即系佢炸过以前啲护卫舰， 系， 但系咧佢咩炸咧？例如话佢啲防空导弹系会炸啲嘅， 系， 所以个防空能力系会削咗。但系咁佢有啲咩做咗 trade off 会加强翻咧？就系、是、水底反潜，佢反潜咧，佢有两个嘅嗰啲拖曳嗰啲嘅阵列嘅星嘅雷达， 即系个机 嗰啲声纳 船 尾嘅船尾嘅，拖住嘅。咁呢两个咧个阵列咧，其实咧系可以令到咧佢反潜嘅实力系会加强。 系 咁啲人就问点解要咁做咧？其实因为咧成件事咧系会平咗， 嗯， 因为点解咧？第一冇钱啊。即系有钱攞嚟买战机咧， 啊系 F35。 第二个咧就因为咧佢要加强反潜，咁既然可以平啲，又可以反潜，其实日本咧最重视反而系反潜，就唔系净系睇水面，因为佢会觉得水面我哋咁近中国咧，我哋用飞机都有得搞， 都接到嘅。 但系如果你用潜水艇就难啦，所以咧佢反潜咧系会劲过佢水面啲舰艇， 系岛国嚟噶嘛系。 系啦，咁所以大家咧就注意，因为佢唔可以俾人锁国嘅。 系啊， 所以咧佢呢一个反潜同埋潜水艇都好劲。咁大家注意啦。咁呢个咧就喺长期服役，咁呢个咧就30重工啊。听讲咧有特别意思嘅。 系 点解咧？因为咧原来咧喺50年前嘅时候咧，就30咧就啱啱咧就一个嗰啲叫咩结构重整啊嘛。 系 即系重组啦。 即系战后。 系啦，战后重组。咁所以咧而家服役嘅话咧，就好似啲纪念日咁嘅意思嘅。 哦。 即系纪念佢翻生咁啦。 OK。 嘅情况。好啦，另外一个啦，就讲到印度啦。如果大家睇咧，印度咧钱就多啊。 系。 咁印度嗱，即系冇嘅，啲人就喺国内有句说话就叫钱多人傻啊嘛。当你钱一多咧，个人咧就开始咧就冇乜所谓啦。钱 多人蠢，速来速放， 速放啊嘛。咁咧就印度咧嚟紧咧就同呢个俄罗斯咧就买四只军舰。 系。 咁呢四只军舰系咩咧？咁样咁咧佢哋咧其实咧就有个叫做有个叫做燕捕鱼级。海燕捕鱼级咁咧，呢个咧好名好搞笑嘅。咁呢个嘢咧，大概咧就五千几吨嘅，系啦。咁咧呢个五千几吨，其实咧喺俄罗斯嚟讲咧，做五千几吨都唔容易啊。咁但系而家咧，佢系少少改装嘅。咁改装咗呢一架之后咧，好得意嘅。嗱，如果大家咧你上去 Wiki 咧，你睇佢个样咧，佢改装呢、這个即系 suppose 吓，佢个样咧就叫做改造一个俄罗斯嘅样。佢本身个样系相当肉酸嘅，就嗰啲咩咧？好鬼多天线啦、 哦， 一支一支咁叉出嚟嘅。咁问题咩咧？就系咁样一支支咁样叉出嚟呢啲嘢咧，佢系冇嗰个隐形性能喺度。 哦，反射面积太大 就变咗系啦，因为你叉晒出嚟嘛。咁你嗰啲反射面积咪露晒出嚟咯， okay, 一支支嗰啲嘢。但而家个 design 咧就会开始有少少似法国嗰、那个我哋叫做 Raffle 拉法叶号。咁咧有啲似咧，如果大家睇边架咧就 系、 台湾。你睇翻台湾咧有啲军舰系咁样嘅，叫几德舰冇记错。佢叫拉法葉嘅都係叫，咁你睇翻，咁咧就成件事咧就會隱形好多。咁而家佢咧就買咗入咗四隻，嚟緊咧可能會繼續入。但係出咗個問題，就係咩咧？就係依家咧俄國咧造船咧個問題就係佢冇引擎，因為個鍋爐，個鍋爐咧點解咧？因為佢以前 外購咩？ 佢就係揾烏克蘭外購噶嘛。但系而家乌克兰系唔会放俾佢噶嘛？ 输佢啦，乌克兰 唔输。其实咧系，其实咧乌克兰系真系仲继续想卖俾佢嘅，因为你唔卖俾佢，其实佢都冇生意做。 哦，系。 佢班嬲最大客仔就系俄罗斯。 系。 依家最惨就系我最大嘅敌人，唔系我最大嘅客人，亦都系我最大嘅敌人。 系啊。 我卖俾你，你继续侵略我，但我唔卖俾你，我就笠。 系啊。 咁点算咧？咁依家咧，啲人就咁讲：，我印度佬倾好傻，船我就揾俄罗斯入。 系。 个锅炉我就自己运乌克兰买，咁咧就可能去到印度组装啦，就 系 啲咁嘅事啊。 哦， 咁所以咧就印度买呢啲依家俄罗斯军舰应该都系问题不大嘅。 好， 咁有人就话：，咦，大陆可唔可以乘虚而入啊？因为咧之前咧俄罗斯做军舰咧系有问过大陆买锅炉嘅。 系， 咁啲人就话其实不如你问大陆买咧，因为而家大陆买咧好处就系大陆咧可以做到九成九。 喂， 我哋叫做九成九高仿啊， 九高仿， 佢高仿又代表都系 唔系真噶嘛，啲高仿啦吓，咁咧就做到好似噶啦，同埋咧啲 pass 咧，佢卖翻俾你仲平过你自己做， 哦， 又系九成九高仿， 系， 好咁你买唔买咧？就等于即系等于大家咧，如果你用开 Microsoft Word， 系， 咁啊要钱买贵啲啦， 系啊， 或者你买只代用品 Open Office， 又真系平啲噶， 唔使钱又， 系咪？ 系啊， 又真系平啲，但系又你buy唔buy咧？ 又系争啲，但系又 系啦，争啲。拜拜呢，大家諗啦，即係呢个呢要加加油球啊，俗称係咪。好啦，跟住呢就讲多單呢，就讲呢、這个M1 战车喎。係。M1 战车呢，即係呢、這个我相信 Alex 中意呢部嘢。 呢部嘢普通啦。 即係你系咪中意 Challenger 嗰啲多啲？ 我都系炮二嘅勇等嚟㗎，我都系。 你都系炮二勇等係咪？ 係啊。 因为呢就我哋系咪之前几集呢有讲过呢，就话而家呢就世界上三大坦克係咪？ 係。 咁就炮二啦， 炮二 一个就挑战者二零三， 挑战者二 啫， 二啫， 即未有三嘅。 系啊， 哦，其实英国人会唔会为人哋咧度身订做嘅咧？ 你知道挑战者二其实唔系内销噶， 外销噶， 谂住卖俾伊朗噶，但伊朗革命咗之后就冇得卖俾伊朗，就焗住自己用翻嘅啫。 哦，唔系嘛，即系佢啲好嘢竟然系卖俾人噶？ 系啊， 佢唔系自己用嘅咩？ 唔系噶。 哦，哇，佢真系穷到咁啊！ 系。 哇，喂，同北韩差唔多噶咯，共到北韩都系出面啲兵器系劲啲嘅，哇，搞错啊！ 就系出口转内销嘅啫。 OK， 嗱，咁讲翻呢个 M1 战车咯， 系， 咁呢个咧 M1A2 啦，依家系咪啊？因为咧，其实咧，成件事咧，佢系讲紧架车 ，Alex 讲系咪六七十吨啊？ 系啊， 六七十吨噶嘛， 六零吨啦。 所以其实基本上佢架嘢咧就唔会太快啦， 系啊， 系嘛，行到七十 K 啊嘛都， 行到 七十 K， 其实好力嘅部嘢，不过行烧燃气涡轮我就唔系咁中意。 转弯系咪慢啲咧？ 燃气涡轮太热啦， 同埋 入气太耐。 入气太耐。咁咧，基本上咧，依家佢咧就成件事咧，本身坦克系好大嚿噶嘛。 系啊。 佢而家咧就装咗个嘢，装咗个咧系以色列嘅公司嚟嘅呢个。 系。 系啦，装咗个叫做主动防卫系统啊，叫 APS 啊。 系。 咁呢个嘢好劲噶，一装咗之后咧，就如果咧，例如你嗰啲火箭炮啊、迫击炮啊、嗰啲手榴弹啊，如果你咧你走过嚟嘅时候咧，佢系可以作出一个有效嘅防御。 系。 系啦，咁咧就当然咧有效防御咧，我觉得我哋之前好似讲过啊， 即系仲系总之个炮弹或者火箭炮或者冰炮嚟到之即系命中之前咧，就会引爆咗佢粒炮弹先啊嘛。 系啦系啦，咁咧但系啲人咧之前讲过咧，就话以为咧佢呢个咧系类似用散弹枪嘅技术， 系啊， 就总之咧就唔理啦，你侦测到有危险咧就散射， 系 个形式， 系 咁但系咧嗰间公司咧就话唔系噶吓，即系反而调翻转。佢哋咧系瞄准嚟紧嗰样嘢就射佢嘅，系好精准嘅， 系 好精准。但系咧牵涉到咩咧，就要好多镜头。 用咩射佢咧？ 我谂应该用枪啩， 用枪 应该用枪啦。因为佢意思系咧，其实嚟嗰啲嘢咧，本身嗰、那个即系嗰样嘢个武器个 size 唔放大啦， 哦、 即系香港火箭炮啦， 咩射， 同埋个速度其实都系即系一般啦，就冇话好快啦。所以话咧，如果那个系统侦测到嘅话咧，提早咧去做出一个射击咧，就可以引爆佢。 系啊， 佢通常就话咧就诱爆佢啦。 系 早啲嘅话，就令到佢咧冇咁近啦，甚至乎就算近都好啦，减低个冲击啦。 系啊， 咁令到起码入面啲士兵都生存到先啦。 系， 即可能架车咧都会受损嘅。 系， 咁咧就尽量咧就系做到呢样嘢。哇，我想讲，如果呢样嘢咧真系俾佢成功结合咗咧，咁美军嗰个坦克就真系好劲噶咯。 系啊，无所不摧噶咯，变咗真系。 系嘛 ？Unbreakable 咯 ，Unbreakable 啊！咁同埋就睇下啲究竟要 overload 呢个系统咧，就要俾啲恐怖分子试下佢啦。究竟要几多支火箭炮射你，你先 overload 到你咧？ 系啊， 定系原来咧？其实咧，我有时谂咧 ，Alex， 如果将啲雷射武器摆咗上去， 系， 跟住咧以后咧有咩事咧，就即刻个雷射射爆佢。 因为天启坦克噶咯， 咁你个坦克咪劲到？ 因为 CNC 天启坦克嚟咯， 咪劲到黐线，系嘛？即系咧，即系想讲呢单嘢咧，真系如果你以色列嘅系统真系好劲，即系如果再发展高一级啊，即系将 LAWS 咧美国依家发展紧噶嘛，摆埋上坦克，你坦克咁大部，你觉得佢可唔可以载到一啲某啲嘅吨位嘅电池咧？ 应该唔得， 都未得系嘛？ 未得， 可唔可以牺牲某啲炮弹装呢啲啊？ 唔得， 都唔得， 因为而家战车除咗讲个攻击力、防御力之外，仲要讲个生存率啊。 系 生存率就系点解生存率就唔系话你中唔中弹呢个问题啦， 系 而系你可以作战到几耐啊， 系 直头咧你啲作战咧作可能打几日噶，你喺战场度冇得补给噶坦克， 系 咁你结果系要直头你是你去 stay 喺个自己搵个掩护熄咗引擎要挨几日噶， 系 咁靠电池， 系 所以你而家你用谂住用电池用油，你咁你架车烧咗几耐咧？ 系， 佢又唔会装到好多油， 系， 佢又唔会装到好大引擎， 系， 佢仲要行，仲要打目标， 系， 实在好难做到镭射武器，暂时好难啊。 系，诶，睇下电池可唔可以嚟紧再高效啲啦。 而家仲讲紧要斗，其实而家坦克要斗长命添，仲要加多样计分，仲要 斗长命。 系啊， 好， 即系熄咗副 engine， 系， 你可以挨几耐咧？成个作战系统。 如果佢嚟紧唔用锂电池，用呢个石墨烯咁得啦。 系呢样嘢未出现到咧。 好，咁啊睇下有冇呢个革命啊。 好， 呢一节嚟呢度。